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上京桥，京城高速出京芍药居桥到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那么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二环到北高桥进京方向，温玉桥到望京南，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坊桥的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的路段，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道本自然一气游，松松静静最难求，得来万法皆无用，身形应当似水流。北京时间19:07，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出自一代武学宗师孙禄堂先生的武学专著，叫做《权益树真》。据孙氏武学第五代传人吴浩先生的理解，前两句啊，道本自然一气游，松松静静最难求，这是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一气贯通，松静自然的状态。那么后两句呢，借用话剧武学宗师当中的台词啊，说的是我怎么动不是我要怎么动，而是因敌而动，这个像水的流动一样，不是水要怎么流啊，那么就是得来万法皆无用，身形应当似水流。这讲述的就是习武之人的一种状态啊，由此可见孙氏武学的奥妙。也许有些听众啊，可能会对在这个孙禄堂先生这个名字啊有些陌生啊，此公是谁？一位习武之人又和文化有何关系呢？以孙禄堂先生为创始人的孙氏太极，这是北京西城区申报的北京市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另外在12月3号到6号，就是以孙禄堂先生事迹为蓝本的大型原创话剧《北京人家之武学宗师》将在咱们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五场。这五场演出啊是全部免费赠票的惠民公益演出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这部话剧的主创人员，来和大家一起讲述孙禄堂先生的传奇故事和太极文化孙氏武学。来，首先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您。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二位嘉宾啊，一位是咱们老朋友了，咱们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的郑新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我们再来欢迎话剧《武学宗师》的编剧，也是咱们北京人艺创作室的主任吴彤老师，您好，吴老师。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好， 你们看电视比较多。 对啊，欢迎二位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大家要是能答对了呢，我们就有机会啊获得来观摩咱们这个北京人家之武学宗师咱们这个剧的机会啊。好吧，二位已经在这儿了啊，这个是做一个 互动一下， 哎，做一个承诺啊。好，那小强老师先把咱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出给大家。 好的好的。这个大型原创话剧北京人家之武学宗师， 刚才说到这个剧啊，12月3号到6号在天桥剧场演出5场，这个是咱们西城啊，不是第一部的一个原创话剧，把这个西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项目用舞台剧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一种创举了。 嗯， 那么请问这个就今咱们先说的这部舞台剧是第几部？咱们有4个选项：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还是第五部？ 哎呦天，您这问题有门槛太高了， 您想猜一下吧？ 这剧没那么容易看到，我觉得。好啊，那这周我们有一整期的节目啊，大家可以蒙一蒙、猜一猜、找一找都可以哈。 2、3、4、5，就是这部剧是第几部的原创剧？ 哎、好的，哎，那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那咱们这一次的《武学宗师》这部原创话剧啊，是以咱们刚才说了，咱们西城区申报的北京市级的这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是孙氏太极，对吧？是根据他的创始人，我们说这个武术宗师，孙禄堂先生，就根据他的事迹创作的哈。那么咱们还是介绍一下这个非遗项目啊，这个我们还是把这个基础的这个项目先了解一下，好吧？郑馆长先给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对非遗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们西城区的非遗项目啊特别的 多， 占了全市将近一半以上，国家级和北京市的非遗项目，所以说呢， 有好几 西城的非遗的底蕴还是很厚重的， 嗯， 专门有非遗的中心。那我呢，今天等于是浅显的给大家就是推广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非遗的这个项目作为我们原创话剧的一个立意， 嗯， 一个是我们的非遗的项目很多，二呢可圈可点的人物也很多，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部剧，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孙禄堂先生应该是武林界。可以算得上是泰斗级的人物了，清末明初的这么样一个大人物大家。 嗯， 那他的孙女儿孙婉容先生，是我们西城区在2009年申报的北京市的非遗的传承人 啊。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孙氏太极拳就是这个非遗的项目立在了西城。 嗯， 到现在为止呢，整个这个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是由北京市的武术家协会来完成的。 哦。 所以这个非遗跟我们现在这种的推广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联系。 嗯，那是怎么样一个契机，就是您说了有那么多的项目，咱们西城这个非遗的这个其实是这个文化点是很多很多的，对吧？是怎样的契机要把它来做成一话剧呢？就据我所知难度是挺大的呀，是吧？ 难度应该是超前的这种的。 是 给我们，尤其是一会儿吴桐老师会说哈，就是对于创作，对于编剧来说，这个武术跟话剧可能咱们觉得会联系起来挺容易，但是啊，我们排的过程中，一会儿我们再聊。 嗯， 演员演这个武术的话剧太难了， 不好弄，不好弄。 话剧演员他可能打不了， 对。 但是你要从这种体育界来请这些我们武术的名家来演呢，他又 不老会演戏， 不 是 特别会演话剧，对。所以这个是一会儿的难点哈。 嗯、 我们的利益呢，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小强老师也提了一个问题嘛，这个问题确实挺难，咱们呢。可能给大家先铺垫一下吧， 嗯， 因为西城我们拍了几部以北京人家为总主题的这样的原创剧，原创剧话剧呢，我们去年拍的是《碧超神探》，是反映我们西城区的道德模范，19大的代表， 嗯， 再往前 儿童医院的那个 儿童医院的放射科的主任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 嗯， 再往前呢，我们好几部的原创的剧，有音乐剧，有这个舞台剧，立意都是非遗的传承人，里面有这个沙燕风筝的传承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口技人生里面的牛玉亮先生，他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再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孙禄堂先生，哎，这样一路走来呢，我们觉得非遗这个项目拍出来的人物，拍出来的这个戏非常的丰满，有血有肉，大家看起来直接就能够把北京人家的这种大爱的精神能够给大家体现出来，在舞台上，对对对， 因为我采访过很多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哈，我知道就是咱们申报他传承人必须至少得有3代以上，所以说这个3代如果这个那个一脉相承传下来的话，这故事非常非常丰厚。嗯， 我们就是和孙婉容先生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是老太太老先生已经是91岁高龄了， 嗯， 从早晨9点半给我们讲这个孙氏太极拳的由来，包括孙禄堂先生，一直聊到了下午3点半。 哇， 91岁，中午除了很短的时间吃了个便餐， 嗯， 一直就像过电影一样。我和我们的编剧老师，包括我们一些策划人员，就是看着老先生在给我们讲，我们脑子里面就整个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的一个感觉就演出来了，所以觉得这么好的一个题材，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不搬上 舞台的话确实是非常的遗憾。 嗯， 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话剧可以对外来宣称的呢是首部以这个武林界的人士以这样的一个传承、以这样非遗的一个人物能够走上舞台是第一步。 嗯，这还是有开创性的这样的意义、啊、 是一个点在里面。 嗯， 再有我觉得咱们这个剧为什么好看，我觉得肯定是咱们有仁义的班底，这个编剧仁义， 吴桐老师 导演 、对，导演仁义，主演仁义。咱们是不是请吴桐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剧，他的编剧他太难了，我觉得。 对，吴桐老师，这个是吧？我这心疼您五秒钟哈。我这 谢谢谢谢。 对，我看您挺文艺的，平常也不练武吧？ 这个对，你说到点上了。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就是你们看郑馆长，大家能听出来他的这个声音非常好听，音色非常好听。 嗯， 他是一个特别具有文艺范儿的一个馆长，所以呢，他当时其实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第一反应是肯定是拒绝。这就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春节 第一次接触，对对对、 啊， 我当时想什么呢？我说这想，我说我这个也差的稍微有点远，我这个武术一点都不就没有一些认知，包括比如说像一些爱好啊或者什么骑马的哈， 嗯、 你这个都没有，这个基础都没有，所以后来我当时我想，我说要不然我想一个那个我周边的一个比较熟的一个同事哈同仁推荐给郑馆。结果呢就转了一圈，真的没有，因为刚才郑馆也介绍了，这个是首次在话剧这个形式来展现这个武术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这是第一次，所以之前我接触过的人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后来但是我本身是西城人，然后呢然后郑馆又特别诚恳，然后之前而且我耳闻就是他的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做了，因为他刚才介绍过做了五部这样的一个话剧的这个基础，有这个基础，而且在我接触过程中特别专业。所以 没关系，您往下说啊。这个 咱们听众赶紧回 是吧 不一定能听得出来。好，您继续说就行啊。 对对对，是，所以就是觉得哎，那就责无旁贷吧，我试一下。所以呢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越接触的过程中越深入的了解孙禄堂先生的这些底蕴，其实你是会越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就是觉得更小心翼翼了，就是真的这个武学这个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范畴。 嗯， 所以我们都是包括我们的那个顾威导演，他也是就是仁义的班底，他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都是首先是认真和严谨，因为我们探讨过现在时间够吗？ 嗯，可以。 就是我们探讨过，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用真人的名字来呈现。 哦， 哎，对，因为他这个世家是三就等于是孙婉容老师是他的第三代， 第三代， 他的嫡孙女。 哎，对对对，然后是不是要到这几代的人都用真名实姓呢？但是后来我们编剧在跟编导在交流的过程中，就是说。还是留一点就是有这个艺术 加工的东西在、 哎、那个可能在、 啊、 因为要不然就是一个计时的，你没有空间都用真名的话、你一定是要就是跟史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保留了一个孙禄堂先生本人，就这一个是他的真名、然后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有原型，但是我们是根据他来加工的。 哎， 对，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啊，要提孙禄堂啊，提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有这一真名字那就够了，传奇故事太多 了 啊、 嗯、 咱们这个说那些这个细说的啊，什么传说里边的那咱先不提，咱就先听听啊这个孙婉容女先生她来讲的一段孙禄堂先生的传奇故事。 就是在东北的时候，俄罗斯这个大使馆过来了一个大力士，就想在中国这边卖弄，也是显摆显摆他们有多棒，就是说意思就到了你们中国还没遇见敌手呢，他说听说孙禄堂到了东北了，能不能比试比试啊？那时候那徐世昌就说：“禄堂你行吗？”禄堂说：“那有什么行不行的问题啊？”他说：“那个你要行我就答应了。”他说：“比什么也甭比了，那意思。”呵，那个对方一听，以为他不敢比，不是说你们孙禄堂挺有名的吗？在全国都有名吗？怎么连应战都不敢呢？孙禄堂说：“要说这个吗？”他说：“那我就答应。”我没什么不敢的，好，就答应了，就定好了第二天擂台赛。上去以后，孙禄堂说：“ 你先出吧，你咱俩站好了，你先出招，我先让你打，那意思。他一动，他一看，弄了半天，感觉就没什么招似的啊，就这两下子，他根本就没动的，还没接触他呢，刚要过来打他的时候，他自己出去了，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掉到擂台下子去了，他就服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不打我，我不动，你伸手时候我一定在你前头，你还没摸着我时候，我已经把你撂出去了，就是那么快，嗯，所以那当时的时候就服了，承认他输了。再也不嚷，没敌手了。这是彼得勒夫。看到那个更有意思，你说霍元甲那个，霍元甲是这个英国那个奥皮因呢约他，他说那个想跟他交流交流啊，就是技术交流。他说好啊，他说没什么，他就给孙鲁堂说，他说鲁堂你跟着我去，总还是个外国嘛，他说都兜底吧，要是有什么事你就那什么。他说不行，我不能跟着你去，我跟着你去奥皮因不敢跟你比。他说怎么了？他说你怎么这样，那意思你那么狂啊，那意思啊。他说我都不信。他说你看，他说你爱信不信。他说我这样，他说我跟你去，我离你30米外，他说二三十米外，我在后头跟着你，你在前头走，你他要跟你比就跟你比了，不比你就不比了。结果呢，这奥皮因那什么老远就看见后头是孙鲁堂，前头是那谁。他说哎，孙先生来了，孙先生来了，你看他就说哎，咱们今天不比了啊，咱们今天不比，咱们跟孙先生聊聊吧，交流交流吧。他说你看见了没有，我不来对吧，你他还跟你比比，今天不跟你比了吧。就是孙鲁堂就知道他的威信，已经他们都知道了，也都接过他们的招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听的这一段传奇故事啊，这个孙婉蓉老师来讲的，我觉得后边这段更传奇，是吧？这人不用伸手，人的名树的影儿， 我 这 没事。 对，这个 看他在后边，然后都不敢伸手了 啊，是吧？这而且 这是霍元甲， 而且这让过霍元甲，直接跟后边的孙先生打招呼了，这能看出来，这个也是一种江湖地位，是吧？还有就是，确实是声名远播啊，确实比较的传奇啊。那问一下这个吴老师吧，您在创作是多长时间呀、啊？就是从接触材料到这个完成剧本，再到跟导演的交流、修改，最后定稿，用多长时间？ 应该是6到7个月吧，半年可能，半年。 嗯，那心疼您半年时间。这个工作是不是还痛并快乐着吧？ 是， 讲一讲您的这个， 您怎么了解的这个孙鲁堂先生？ 对， 讲讲您的煎熬和这个纠结的过程。 是啊，还有就最后完成之后的这种是吧，成就感一定也是很强烈吧？给我们讲讲您的创作过程。 对，刚才是说了一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接触到孙鲁堂先生，你就越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人物，然后就越觉得他的那个人格的魅力，而且他有别于其他的，他为什么能成为武学的宗师？这个东西一直在脑子里的转，他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后来大概我觉得就是当初最打动我的一个是他是文武兼修，我觉得这个是他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武学泰斗级的哈，就是他能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是他比较特别的一个点。而因为他就是说他在修身是一个基础，他实际上所求的是这个去修炼一个完备的一个人格，这个是他所要达到的一个高度。对， 他的书法特别好，他其实包括写书， 对， 写了好几本书。 是 、 这个很多人都说书法与武术有很多共通之处哈、啊。 对， 这个包括你的运笔啊，跟你打太极啊，就是他都能找到相通的地方啊。 对， 这个也是啊，这也是我听说的哈、啊，就是你不练武没事，你写书法也能强身健体、啊、这也是说过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孙婉蓉老师的这一段故事，还有一段我们留到下半段听啊，可能时间有点不够。那您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是把孙老师也请去了吗？也请到剧组了是吗？ 您说的孙婉蓉老师吗？ 对呀、 啊， 没有，孙婉蓉老师是就是那一次，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的那一次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有好奇了， 就是因为一个91岁的老人家坐在那儿，然后语速一点都就是思维之清晰，然后口齿之伶俐，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应该跟他的这个家传的渊源是有关系的？ 对， 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是从是孙婉蓉老师他点了那个点，就是因为创作都是他要有好奇开始嘛，然后再去进入到里头去。 等于这一次拜访呢，让您加强了这个感性认识， 种子 是吧？ 对， 确实是。我觉得孙先生跟那一坐，你不用什么，一 说 话，对，就是他就证明了， 真的是 体现了 我在采访的时候也能感觉，对，因为我摸他的手。热乎 的，温热 的，对，91岁的老人，因为我也采访过一些，就是那个90左右的这些老人吧，好多手就有点凉，他是温热，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觉不一样。 其实就是通过第一次的接触，上次，吴桐老师也可以说，就像咱们这节目哈，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了武学之门吧，茅塞顿开， 对，比较准， 对对对， 好，希望您呢这个剧。演出之后啊，这个您有这份缘分之后，哎，您也练一练是吧？ 必须的。 对，您出去练拳，回来练书法。好，咱们这个上半段的时间比较有限啊，其实我们还有非常珍贵的录音啊，那段故事也非常的传奇，咱们留到下半段再听。咱们上半段的结尾呢，我给大家说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这也是孙禄堂先生的女儿，也是武术大师孙建云他的一段回忆。他说有一次呢，孙禄堂先生是外出，然后有一个车夫啊就央告这个孙先生照顾一下他生意，因为孙先生平时他不坐车啊，都是步行嘛。然后一看这车夫，哎呀，挺可怜的哈，说那行，那我就坐你的车吧，答应他了。然后啊，这个车夫拉着这个孙先生出来办事儿，回到国术馆之后就不跟他要钱，说为什么呀？车夫说，哎呦，我这回我这可开了眼界了，好嘛。我这拉您上坡啊，每次我就比我拉着空车还要轻，就是我都不觉着拉着有人坐在后边，您有这个轻功啊，简直就是腾云驾雾。孙先生说别闹了，谁会腾云驾雾？我也不是孙悟空，没那么回事儿啊。说可能他早上起来吃了比较饱啊，比较有力气，但是这个车夫坚持说您这个一定是有腾云驾雾之本领啊。这个就是一段传说的小小的故事啊， 侧面反映了一下功夫， 哎，功夫比较高啊。好，那更多的故事呢，还有关于啊咱们北京人家啊这个话剧这一系列演出的故事，咱们留到下半段再跟大家继续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我们中华武术魂。 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在北京武术界，有一位公认的武学宗师，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传奇故事在流传着。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的最后一位见证者，这李仲轩先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位武学宗师，说他的腿功那是新闻事件。他跟段祺瑞坐敞篷汽车逆风而行，车速很快，段祺瑞头上戴的巴拿马草帽被风吹走了，他跳下车追到草帽以后再追回汽车，那司机呢都没意识到有人跳车，他就回来了，就这么神。那么这位武学宗师是谁呢？就是北京孙氏太极拳，即孙门武学的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在近代武林中素有武圣、武神、万能手、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的孙禄堂。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孙禄堂先生，一代武学宗师。12月3号到6号，在咱们北京天桥剧院将会连演5场啊大型原创话剧《北京人家之武学宗师》啊，仍然是由咱们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来出品的，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来创作成演，而且这次呢是这个赠票的惠民的公益演出啊，今天我们仍然是这个互动问题啊，有效啊，大家继续答，您答对了呢，将会有机会来这个获得咱们这个观剧的这个机会啊。那小强老师再把我们这个题再重复一遍，好吧？我们到节目结尾的时候再公布这个答案啊。 好的好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一部大型原创话剧《北京人家之武学宗师》，是西城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用舞台剧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出剧。请问这个剧是这一系列《北京人家》的第几部？有4个选项：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您猜一个。 好， 就是这一部武学宗师是北京人家系列舞台剧的第几部？ 好的，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其实刚才已经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对， 但是咱们还是这个

这段故事真是太传奇了啊！这个蒜蓉老师给我们讲完之后，我觉得啊，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职业的啊，国家级的这个武术大师跟一群小学生是吧？进行一场 大武士，都是大力士啊这种。 刚才老先生那个讲的这种画面感哈，其实，在我们将要呈现的话剧里面呢，有几些情节会呈现出来，那么卖个关子，卖个关子，具体怎么呈现，我们这里就不点评了。 对啊，因为这个，这是一个虽然是传奇吧，但是没说嘛，也是事实， 对 吧？确实是取得压倒性的这个优势来取胜啊。那问一下吴老师，您在创作的时候接触这样的传奇故事很多吗？就是很多是吧？ 很多 很多啊， 很多。 那您怎么处理啊？这肯定是得有取舍吧？ 对，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话剧它这种形式吧，就是您刚才听这个老先生讲的时候，你就很有画面感了。其实他孙仲堂先生的这一生，他的这个传奇的这个起承转合哈，特别适合电视剧来表现。 嗯， 就是有镜头感呀，可以切换，然后可以有这种画面的这个来回的这个正反打，这样的是特别好看的。但是话剧你没办法，你只能在 特别集中的，有矛盾集中是吧？又得在短时间内要浓缩他这个一生是吧？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这个戏的特别的难点，这也是给编剧、导演，包括舞美设计，所有就是整个这个话剧的团队提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挑战。 嗯， 你说挑战这个。顾威导演特别说了点挑战 是吧？ 对， 那我因为我也这个做一些编剧工作啊，我还是特别想请教您啊。那这么多的故事，又这么大的难题，最后您是如何确定创作方向的？就是 这个就是必须要有取舍。就是其实从我本人来讲哈，我就觉得是我很希望就是文戏多一点儿。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文戏它是会把矛盾啊集中啊人物的性格展现啊是吧，你可以交织在一起。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戏呢就刚才说的这个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因为你写的是一个武林的一个高手，他必须得展现他武功的这个魅力，是吧？在舞台上他能达到那个高度，你给我写的是一个泰斗级的，对吧？你必须展现他的这个。那么又怎么能是话剧的一种他的这本身的这个题材所要承载的这个人物情节的起承转合，还有人物的这个性格的各异，怎么办？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本身啊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是这个里面的孙存义，就是这个老爷子的，就是孙禄堂先生的女儿。 嗯， 啊、 这个角色 孙建云为原型，应该是。 哎，对，是等于是孙婉蓉老师的姑姑。 哦， 对，这个角色是我很喜欢的，因为他很承载了，就是我们这个话剧里，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就是比较传神的、出彩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嗯， 对，而且我们这次顾威导演选的这个也是北京人艺非常很合适的一个，这个叫那个女演员也特别棒。 嗯， 就是演虎妞。对，她也非常棒，所以先那个 先保密。 对对对，先不透露了。 好啊，那咱们听听导演吐吐苦水吧，好吧？ 好，导演说挑战。 哎，拍这戏费了劲了啊，咱们来听听，小强老师对顾威导演的采访。 顾导您好啊，今年您这个武戏在话剧舞台演武戏好像特别少，您当时怎么就想着接这么一个戏了？ 其实我对武术是真是不懂，我这点知识都是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其他的跟武术没有什么接触，甚至于连孙禄堂我原来都不知道，是接了这个剧本之后看一些东西，看一些材料才认识。但是这一认识呢，就觉得了不得，实在是了不得，不愧为这个武学宗师，产生了敬畏之心，真是敬畏，就觉得无论他的这个武术、武学，他的主张，他的文武双修，应该说是到现在也很难说就继承下来了。所以就觉得能够搞这么一个戏，至少说给我一个认识吧，就是中国这真是博大精深，咱们不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吧， 去懂的咱就说懂，不懂的咱有武术指导，哎，咱们就听人家的。我历来排别的戏也是这样，应该说排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演员的用的问题。既然是这么一个戏，它必然牵涉到一些武术，必然的。那么有的能演戏不会武术，我们就所谓零基础，是吧？那么有的会武术，但是一演起戏来呢，就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方面呢，我只能说呢，要求演员，这也是你的表演能力的提升，是吧？你要学一点，不一定说是说学到家，学到精髓，你学个皮毛。你一个样子，因为这个戏里也不是要求你打什么拳套的呀，什么那种讲究的，不是。但是你做，你得，我老有这话，你得骗过我去，是吧？我这不懂武术的，你起码得骗过我去。另外，武术练武术的人，让他忽然到台上来演戏，那确实困难比较大。也经过了几次的几轮吧，试试不行，咱们再换人，大概换了三四轮了。 那得多少人 啊？那也得有个七八个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刚才听到的这是导演顾威先生的一段采访哈，确实挺不容易的啊。这个演员老是迟迟不能确定， 换七八个，这个太可怕了。 一般来说，这个话剧的话，应该，剧本阶段吧，是定了剧场了，是不是？这个主要的演员应该会有心里都有数了，对吧？像这个迟迟的老是更换演员。确实这个工作确实挺难的哈。那问一下吴老师吧，听说您这剧本写的也挺不容易的哈，这导演要求倍儿高，是吧？啊，几亿起找啊。 嗯，是因为 老得改。 顾威导演是。因为你就说一下顾威导演，他的代表作啊，那都是如雷贯耳的，雷雨、龙须沟。这个天涯第一楼都是北京人艺经典的这个剧目了。所以他就是。顾导的这个他就是以严谨著称，然后而且就是他要求就是这个东西要演之有物，就是不表演的演，演之有物，就他不需要就是说内容为王，你多少花哨的那个形式都是要为内容来服务的，他对这个特别在意，而且要求也特别高。然后但是我觉得比较好，我觉得这个组比较幸运的是有三宝，我觉得。就是这个组里，一个是易宝，是这个孙婉容老师，因为他的那个九小时的谈话，开启 了 这个种子，特别好。然后再有一个是顾导，这个是导演的易宝，还有易宝是连丽如老师，就是这个表演评剧表演 评书 表 演艺 术家，对对对，他是为我们这个整个串场的这个评书，来给我们润色呀，这个最后定稿的， 咱们这个还挺有意思，评书串场，这个正管您给聊聊，对，咱们想到用评书串场， 这是三宝啊。其实咱们的三宝 我接着吴老师就说哈，因为这个评书呢，它是老北京的这种的曲艺形式，话剧呢又跟评书完全能够贴切，因为它话剧有的时候转场，包括有一些各幕之间的一些情绪的交代，或者是一些语言的铺垫，它需要通过评书，尤其是赵亮主持人，你应该是也是评书这一块儿很好的造诣哈，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次请的林丽如先生给我们做的是评书的撰稿人，把整个的这个话剧通过不同的节选，完了把评书串起来，请的李菁作为说书人，这样等于由李菁也是很精神、很帅气的一位评书演员，在里面进行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核心，或者是把这一部话剧作为一个主线给串起来，大家在 换场的时候就能知道，通过评书下一幕的一个梗概是什么，介绍给观众。 哎， 也是多种文艺形式哈，我觉得这个感觉还 是一个融合， 挺有意思啊。 嗯，好啊，这个到时候看的时候还能听书啊，也不错， 一举几得， 哎，多重享受啊。那这个刚才说这演员不好选，那最后演员定的是谁呀？我们这个谜底还是得揭了吧。这个谜底 是我们北京人艺的著名的一个一级国家一级演员张万坤老师 哦、 然后呢还有一个他是等于是老年和中年青年是 分开的 两个人 对对对、 好，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啊，这个演员他对于咱们这个戏是怎么看的啊。 张老师，咱们这部戏哈，我看了一下那个介绍，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北京来说，对这个